去走，却总是难入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藏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你因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 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 上回书说到，见山蓬莱岛又捉住一个探山的。英王传下话来，押上天王殿，就把这探山的人押进殿中，松了绑绳，往这一跪。英王富昌一瞧，这小孩怎么长得这么精神呢、在两眉之间刺上一个小的鱼龙变化。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小鱼龙变化贵嫔贵无双。贵嫔跟凤琪一块来的，凤琪被擒了，他没办法救吧。就在这时候，他觉得身后一个黑影拍了他一下，抹头就跑。凤琪已然进过见山蓬莱岛，他知道山中的事情，可是贵嫔贵无双不知道啊，他不应该追。他回过身来往前就追，前边这人跑得还真快，跑到了九兽贺天庭的矮墙底下，他站在下边，他不动了。贵嫔伸手一抓他，他一使劲呢，贵嫔脚底嘎巴一个翻板，就把贵嫔扣到里边了。兵丁过来把机关关了，把翻板摘下来，拿高杆的枪就把他搭上来了，把贵嫔捆好了，送到太平大寨，压到了大厅之上。太平侠质量一看，贵嫔，你是谁呀？这贵嫔是一句瞎话都没说呀，把实情全都讲了。嘿，太平侠质量心说，你是遇上我了，遇见别人你这条命就没了。贵嫔呐、 你小小年纪来到山中白白送死啊。不管怎么样，看到你爹的份上，看到你师父的份上，我把你送出山去。桂品乐了，老爷子，您把我送出去，即便您把我送出去，可我走得了吗？这山中已然知道您把我逮走了，哼，到时候英王富昌要跟您要人怎么办？您怎么交代？嘿嘿，亏您，你倒把我问住了。要以你之见呢，老爷子，您干脆啊把我送到天王殿，您放心，我自有办法脱身。嘿，太平侠质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把桂平捆上了，把他押到天王殿。所以质量才积点，点声一响，英王富昌升殿了。没想到这一下啊，把凤琪给救了，不然的话燕婆就把凤琪杀了。现在把凤琪押到土牢了，太平侠质量把桂品押上来了。银泰剑客燕普心说，小贼，这回你赶上了，凤琪给押到土牢，英王一生气非杀你不可。其实呢，英王富昌也确实想杀几个探山的，这探山的太多呀，就得董花一给折腾他。这凤琪来回来去，俩闺女也死了，现在又捉了一探山的，还不杀吗？桂品往这一跪，给王爷叩头。王王，你竟敢探我剑山，你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快快讲来。桂平在天王殿他就变瞎话了，他在太平侠质量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离着剑山近，太平侠质量是谁，管什么事儿，他跟山外头这些武林剑客都什么关系，桂品清楚。他跪到英王富昌面前，王爷，民子呢，我住的离剑山很近，小时候我拜了一个姓牛的老师，我父亲母亲全死了，就我一个，牛老师管我吃管我喝教我能耐，我学艺12年，老师呢叫我投奔剑山，师父走了之后我就来到剑山了，我见了4位招贤馆的馆长，他们叫我当面献艺，我练完艺之后呢，秦馆长啊就叫我住在馆内，每天有吃有喝，跟我说了已然禀报英王千岁，有缺即补，我等的时间可不小了。后来才知道4位馆长反了，招贤馆也没人管了，我在那住了些日子，我打听出来了，我知道4位馆长全都反了，那我在那干嘛呢？我想去找大帅府去见大帅，没想到啊被一个黑影给我引走了，掉到翻板里头了，这才被捉住来见王爷。王爷您赏我一个差事吧。这英王这么一听，这飞天四龙现在反了，我没听说他们收下这么一个孩子呀。英王府上就问谭天，元帅呀，飞天四龙怎么这么可恶啊？我告诉你元帅，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碰见四龙，全都给我杀了，才解我心头之恨。这么好的小孩他留在招贤馆，怎不禀报朕呢？嘿，谭天心说，英王千岁您就糊涂着吧。英王富昌看着桂品，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呀？草民桂品。桂品，你是不是齐民呢？是齐民不是齐民我可不知道，因为爹妈死得早。那么你有何本领，能不能当面示来？草民遵命。桂品站起来了，王爷请您赐给我一口刀，我练一趟刀，王爷过目。英王就让棋牌给了桂品一口刀，桂品接过刀来， 就在天王殿上走开行门，迈开步眼，练了一趟四盘刀，然后收住招数，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英王富昌不懂得把式，可旁边有云台剑和燕普啊。燕普信说，英王啊，你知道这孩子跟谁学的吗？瞒你可瞒不了我呀，这是关九公传下来的刀法。他这么想的，可王爷有自己的心事啊。王爷看着贵嫔，就想起来大公主二公主，心说朕的女儿大公主二公主全都离开人世了，我身旁只有三公主霞娘了。霞娘今年21岁，待字闺中，这个小孩贵嫔真不错呀。您瞧这英王是不是犯了病了？也难怪英王府昌着急，他在山中看着燕普，看着谭天，也就谭天顺点眼呢。手下这帮山贼草寇，哪个能趁了英王富昌之心呢？他是在宫中长大的呀。所以今天看见贵嫔，这英王富昌父宝臣又犯了病了。贵嫔呐、啊，王爷，你今年多大了？小民我22岁，定过亲事吗？草民家不横产，并未婚配。贵嫔呐、啊，朕有三公主，名唤霞娘，跟你年貌相当，朕有意招你为驸马，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贵嫔刚要说话，云台剑客燕普可念了佛号了：“无量佛呀，千岁呀，这件事万万不可呀！有奉其前车之鉴，怎么能诱导覆辙呢？”就听贵嫔一面之言，王爷就将爱女许配，未免太仓促了，请王爷收回成命才是。英王府昌手里胡须微微一笑：“老仙长啊，朕的眼睛可看不错人呐。凤岐出身奇籍，是董老剑客爷的门徒，如果为女择婿，非凤岐莫属吧。哎，只怪我两个女儿没有福分，我跟凤岐不能成其翁婿之情啊。你看贵嫔她胸中有正气，这门亲事太好了，贵嫔呐、啊、你还不磕头谢亲吗？”贵嫔只能跪下磕头了：“多谢父王千岁千千岁。”英王高兴了：“知老寨主，你去为驸马公主办理婚事啊，你就是全权大臣，有三公协办。等驸马府收拾好了，朕就送公主出府跟贵嫔完婚，散朝吧。”不容别人说话，英王府昌散朝了。太平侠智亮就把贵嫔带回太平寨了。英王回归后宫，咱们放下暂且不表。第二天清晨，三公银海亮、陆海明、金海寿就来到太平寨，兵丁往里回禀，智亮带着贵嫔出来迎接，彼此时里到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大爷殷海亮一抱拳：“驸马呀，老夫弟兄祖居天海庄，离着贵家庄只有几十里地呀。驸马，贵家庄我有一个莫逆之交，双泉峡贵竹灯，不知跟驸马你是不是同宗啊？”“老伯父，您说的正是家父。那么你是谁的徒弟呀？”“伯父，徒弟可不敢言师名啊，跟您说，我的师父是鱼龙变化牛和牛宝元。”“哎呦！”大爷殷海亮一挑大指：“行，将门出虎子，名师之徒。贤侄啊，你幸亏是太平侠捉住的。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你为什么来剑山呢？不要命啊？”贵嫔到这时候就实话实说了，就把自己怎么遇见的凤岐 怎么跟花图动手，两个伯父怎么死的？经过一说，三公点了点头。大爷尹海亮就说：凤琪啊，我告诉你，招驸马的事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凤琪招驸马跟你不一样，那是大公主，那是二公主，大公主二公主两个姑娘都非常懦弱，英王富昌招你为婿，让你娶的可是三姑娘啊。这位三公主自幼受一人传授武艺高强，我告诉你，有一次桃花盛开的时候，英王在桃园设宴，邀请建山的文武官员，我们哥仨也去了。在酒席宴间，王爷就说了，三公主会些武艺，想跟燕道长比武。大家听了都觉得奇怪呀，三公主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燕道长是武林当中的剑客呀，怎么能跟燕道长比武呢？可燕普燕云峰只好奉陪啊，这位三公主取出来宝晶刃，一口宝剑名叫昆吾剑，当着文武群臣在酒席宴间就跟军师燕普动起招来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开始的时候呢，燕道长还让着公主，到后来燕普使出了全身的本事都难以抵御呀，最后燕普只好甘拜下风。大家伙全看出来了，三公主几次都想赢这银台剑客，不肯的赢。燕普心里非常清楚三公主的武艺到了什么程度，等收住招数之后，燕普就问三公主，不知三公主武艺跟谁所学。三公主笑了没说话。贵贤侄啊，这是我们哥仨亲眼看见的，我们也不是不会把式，那三公主跟燕普这么动手，手底下都留着份儿了。贵贤侄啊，如果你要还跟凤琪一样，凤琪怎么对待大公主，你怎么对待三公主，那你可自招其祸呀。贵嫔听着这儿的心砰砰砰就打上鼓了，心说金莲花凤琪可跟我说了，没想到这三公主跟大公主不一样啊，嘿，我早知道干嘛跪地磕头，我管英王叫父王啊。这个燕普燕云峰人称云台剑客，在武林当中是上等的人物啊，他师哥莫奇雨修不用说我不能敌啊，把我爸爸叫来，把我俩大爷叫来，仨人也打不过他呀。英王富昌这三家头这么厉害，燕普都打不过他，我就更不行了。事到如今怎么办呢？得嘞，众位伯父，咱们走哪儿说哪儿吧。贵嫔呢也就只好豁出去了。太平侠之亮就跟三公说，这么办吧，我想在太平寨的上首找一所大房子，离着咱们还近点儿。我昨天看了看，确实有一所房子盖的磨砖对缝海曼的院子，咱们马上把它油饰粉刷，三位意下如何呀？好吧，就听你的吧。这样呢，就把这所大院子油漆粉刷，所有里边的装潢呢，完全是从后宫拉出来。收拾好了之后，就奏明了英王富昌。英王千岁，就这么一归你了。带着谭天、谭桂林亲自到这院子看了看，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英王点头选择了吉日良辰。这天是贺客迎门，质量跟三公还有贵嫔招待文武百官，到时候花间彩雨，古乐齐鸣，有点后宫就把三公主抬出来了。来到驸马府，天地桌升斗秤全都准备好了，红毡的铺地，搀着公主下轿，花堂交拜。 和寝作帐，繁文缛礼，一天全都过去了。太平侠之恋还有三公就预备了一桌上等酒席，在太平寨宴请驸马贵嫔。酒席宴间，这老哥四个就劝贵嫔，你可少喝点酒，见着三公主你可得小心。三公主武艺通全呐，贵嫔就答应了，真是没敢多喝呀。天骄二鼓了，外边人掌上灯，等候把驸马爷送到驸马府了。这时候四位才站起来把贵嫔送出了太平寨。驸马，良宵已可值千金，请吧，请啊。质量也抱拳，驸马爷呀，即使良辰，请您早入洞房吧。谢谢众位寨主，请回。当着别人就得这么客气呀。然后呢，这贵嫔就跟着驸马府的人直接告奔驸马府。太平侠之两跟三公可不敢跟着，因为三公主本领过人。咱们单说贵嫔来到驸马府，丫鬟才女出来迎接请安问好，然后就把驸马爷让着洞房了。贵嫔进来一看，这屋中西边的是桦木隔扇，名人写名人画的隔扇心，挂着粉色的门帘子，大红的走水，大红的飘带，上边钉着两个双喜字，挑山对联都是名人的手笔写的，是针草隶篆，画的是水墨丹青，迎面是嫁接案，前边是大理石心的花梨的八仙桌子，两边是太师椅，贵嫔呢就在外屋坐下了，才女献上茶来，然后都退下去了。贵嫔坐着刚要想事儿，这时候门帘一挑，走出来三公主富霞娘。贵嫔一看这位三公主身体细长，宽肩膀，细腰，一条乌黑的大辫子垂在脑后，瓜子脸，白皙的面皮，两道弯眉，一双秀目，皂白分明，眼睛特别有神，鼻如玉柱，沉似丹荼，元宝小口，身上穿着蓝绸的长衫，白绸的裤褂，薄底的靴子，眉宇之间阴风叠爆，好像一位倜傥不群的翩翩公子，根本不是入洞房的新娘啊，而且腰中挂着一口昆乌宝剑。嘿，贵嫔心说这是入洞房了，是要跟我掐呀。贵嫔不由得右手就按住宝剑把了。书中暗表，这位三公主富霞娘可跟两个姐姐不一样啊，她从小就男扮女装，英王的喜欢她，就拿她当儿子养活着，这后宫的教育跟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可不一样。三公主霞娘从小受到宫中的教育，从小就看出来了与众不同，这姑娘长到五岁了，天生的胆量，他就喜欢一个人在月下独步，一个丫鬟都不带。这天霞娘正在月下玩呢，突然间身背后有人念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害怕呀，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老道姑，中等的身材，还稍微矮这么一点，双肩暴隆，身上穿着半截的蓝绸的道袍，刚过膝盖，白绫的高腰袜子，厚底云鞋。老道长是白发如银，挽发掐冠，金簪别顶，眉毛都连着一块了，这叫一字连宗，白眉毛，两只慧目烁烁放光，鼻如悬胆，四字海口，身背后插着马尾拂尘。三公主在后宫养尊处优，从来是不服人的， 没想到今天看见这位老道长，哎，他被仙长折服了。姑娘很大方，道长，一夜之间何故至此啊？宫前高大，道长您怎么进来的？贫道深通武艺，宫墙虽高挡不住山人呐、啊。你是英王爷的第几位公主啊？我排行在三，名叫霞娘，还有两个姐姐，母亲已然去世了。三公主，贫道想教你武艺，你愿意学吗？ 弟子愿学，老师在上，受弟子一拜。 这三公主霞娘跪下就磕头啊。老仙长赶紧把霞娘搀起来了。徒儿啊，料中你还有个师姐姐也在练习武艺，这样吧，我每天晚上二鼓准到后宫，你千万不准告诉任何人，你一个人在此等我，我来教你，等到你能够独自出宫了，你再到庙中去学艺吧，好吗？谨遵师教。从打这天开始，老仙长是每天都来，风雨无阻，就给小公主霞娘弯腰折腿36个大架72个小架。俗话说万丈高楼从地起呀、啊。这样呢，小公主由到5岁练到了8岁，公主能出宫了，每天到庙中学艺，学得了一身的惊人武艺。三公主霞娘如何对待驸马爷贵嫔，下回再说。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播着让人想哭的歌曲，好想换个电台转来转去，却转不开我难过的心。或是因为你还看夜景，说的话也想说带着你，不会傻得问谁抢去了你，以后要习惯留点安全距离。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想沟通，当情人那么沉重，当朋友反而轻松。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山顶上的车子里， 快乐。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英王富昌富宝臣的女儿，就是三公主霞娘，5岁的时候突然遇见一位老道长。这位女道长啊，好像诚心到宫中来的，小孩霞娘也不害怕，就磕头拜了师了。这位道长跟他说呀，我每天来教你，回去呢我的观中你还有个师姐，等你自己能去了呢，你自己再到庙中学艺。这样呢，霞娘就开始练到8岁，可以自己出宫了，就到宫外头道观跟师父学习武艺。有个师姐呀，小姐俩同时学艺，这一练就是15载呀。霞娘呢本身就有练武的天分，所以练出了一身绝艺。这十几年三公主霞娘跟师父的感情可以说胜过跟她父亲英王富昌的感情。师父跟他说呀，你决意在身，依然练成了，用不着再来了。为师赠给你一口宝剑，这口宝剑价值连城，是个宝军刃啊。宝剑名叫昆乌。霞娘跪地磕头，那师父说什么霞娘听什么。师父赠给自己宝剑昆乌带在身上，磕完头之后就回来了。霞娘呢有时候就跟父亲聊天，因为富昌呢最疼爱的就是三女儿，而且拿他当儿子养活着。这天霞娘看爹高兴，就跟英王说，爹呀，您说咱们山里头谁的武艺最好啊？嘿，那还用说，那是军师燕普燕云峰啊，在山中可属头一名啊。爹，对机会女儿跟燕军师讨教讨教，您看行吗？怎么，我的霞娘也会武啊？我会武，那是何人所传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一位不知名的老仙长教给孩儿的。这个英王富昌是半信半疑啊。这天呢有个机会，英王富昌就在宫中桃园设宴，让大家欣赏这桃花。 文武官员全到了。英王府昌才跟燕普说，老军师啊，三公主想在你面前讨教讨教武艺。谁能想到英王富昌的女儿能有一身绝艺呢？燕普答应了。这一比武，大家才知道英王富昌的三女儿霞娘确实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英王富昌两个女儿，大公主二公主都死在婚姻之上了。因为三公主呢跟大公主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但是三公主的性情跟两个姐姐可不一样啊，不是常人可比的。这回王爷就告诉霞娘，我呀给你招了驸马了，姓贵名品啊。三公主是胸有成竹啊，我得看看这贵嫔到底是什么人，然后呢我得跟老师商量，如果可托终身也未尝不可。现在到了洞房了，贵嫔坐在外屋，三公主由打里屋出来，看着贵嫔面带微笑，驸马您姓贵名品吗？是啊，我是叫贵嫔。我听说山下有座贵家庄，有位双全侠贵珠灯，不知道是驸马何人。公主要问呐、啊，那是我的天伦。哦，原来驸马爷是少侠客。既然是少侠客，为什么还要进山呢？贵嫔一想，我父亲是谁他都知道，那么山下这些人他可能都清楚。到现在啊，我就跟他说实话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不说实话又该怎么样啊。好吧，贵嫔下了决心了，说清楚了大不了就动手呗。公主啊，你要知道你们剑山的军师画图盗走了国家的宝贝八宝夜明灯，少剑和凤旗呢被画图拿住了，大内慎刑司的班头汤云急的就在画图庙外头上吊，我把他救了，也是基于义愤，我就请我两位伯父到庙中去救凤旗，把宫中的宝灯取出来献回康熙皇帝面前。没想到啊，我两位伯父被画图拿住了，被画图给杀了，吊在旗杆之上死的这是惨呐、啊！我没办法，打不过画图啊！画图带着宝灯已然进了剑山了。这样呢，我贵嫔冒死进山，我要杀画图得宝灯。一来宝灯要归于国家，二来我得为我两位伯父报仇雪恨。哦，三公主霞娘全都听明白了。驸马，我问你，如果说宝灯你能请回来，画图呢也被你杀了，你也为你二位伯父报仇了，驸马呀，进剑山蓬莱岛你还有要办的事吗？公主，大丈夫无欺心之说。公主啊，你的父亲英王是当今万岁的皇兄，理应当尽力辅保皇上，帮着皇上治理天下，国家才有泰山之安，不应该啸举山林叛反作乱，使兵祸连接，这样国无宁日，百姓不得安生啊。我贵嫔既是大清的子民，你也说了我是少侠客，我就应该杀了你的父亲为国除奸呢、啊、说到这儿，贵嫔抬头看着三公主霞娘，没想到三公主点了点头。 贵嫔，现在我父亲把我终身许配给你了。英王是你的岳父，英王的女儿要做你的妻子，你应该如何办理呀？公主啊，你也知道大清国紫气东来，应天顺民，休养生息数十年，康熙皇帝五辈文修，励精图治，万民敬仰。我想有康熙皇帝主掌天下，海不扬波，有凤来仪，军民守节，剑山可是一个弹丸之地啊，成不了事啊。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剑山这些文武官员在外边做坏事的可太多了，像华佗这样人是数不过来的呀。到那个时候，昆冈失火，玉石俱焚，我想王爷年事已高，又没有子嗣，即使得了天下，大厦千金，一眠八尺，有什么意思？公主啊，我看你聪悟过人，天资聪锐，如果你能够高瞻远瞩，我想你也不枉生在皇家呀，希望你能劝王爷回头猛醒。想我贵嫔家中还有薄田几十亩，足可以供你我三人温饱，我夫妻尽孝堂前。我想我的话是出于肺腑，倘若于心有亏，必得恶报，望公主三思。驸马呀，你不必在我面前明示，你说的话出于一片至诚之心，我看得出来。驸马，请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到后宫面见我的父王。说完话，三公主出了洞房，贵嫔呢跟着就出来了。刚一迈出脚来，就看见三公主塑身形上了房了，如同弩箭离弦。等贵嫔再跟着上房，嘿，甭说人，连影儿都瞧不见了。嘿呦，贵嫔一吐舌头，心说好悬呐，三公主真是武艺绝伦呐。贵嫔只好下房等着吧。在屋中坐着，三公主就到了后宫了，越墙而过，推开英王富昌寝宫的门，到了寝室之内。一看王爷还没睡觉呢，正在灯下观树，霞娘就跪在英王的面前。常言说得好，舐犊情深呐、啊。王爷三个女儿可就这么一点骨血了。王爷一看，孩儿啊，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结婚还没到三天呢，你怎么能回来呢？啊，难道你不怕别人耻笑吗？儿啊，你有什么急事非得面见父王啊？霞娘站起来了，父王，您知道驸马是谁吗？啊，这一问可把英王富昌问愣了，凤旗的事让他想起来就哆嗦呀。儿啊，难道说贵嫔他包藏祸心，有意害你，有意害朕吗？父王啊，三公主霞娘就把她跟贵嫔的对话全都说了。英王富昌傻了，看着女儿霞娘，父王啊，您手下的人杀害无辜，多行不义，您要知道当年大顺无立锥之地，足往中国，大禹无十户之巨，足霸诸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深受百姓爱戴之过，天子之德备于万方啊。您在剑山蓬莱岛附近的百姓都群起而攻之， 山庄已然两次打倒了，父王您就不好好想想吗？您能成事吗？驸马已然跟我说清楚了，他家中有几十亩田地，我们把您接到贵家庄，咱们父女三人足可以温饱啊。您随女儿到了驸马的家，有我夫妻陪伴您，您闭门思过已近天年，父王啊，您应该听儿的劝告，悬崖勒马还不晚呐。女儿我求您了，俗话说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呀。说到这儿，霞娘是泪如雨下。如果说霞娘不磕头不拜师，她没有今天的见解，那么她这老师到底是谁呢？您往后听，她这师姐是谁呢？马上就快出师了。英王富昌富宝臣听到这儿，用手一指，霞娘啊，自古成大功者不恤小量，小冤家呀，你纯粹是鼠目寸光，你懂得什么呀？既然为父来到剑山蓬莱岛，手下群臣保我，我怎么会弃群臣而去呢？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呀、啊、为父不能失信呐、啊、父王啊，您可要知道，您手下的人像画图这种人太多了，其实这些人都是强盗，父王您失信于盗贼有何不可呀？不是儿女不孝顺呐、啊、父王啊，我跟驸马打算躲灾避祸，父王啊，如果您不听女儿良言相劝，那我们夫妻就要出山而去了。如果父王将来有幸得了江山，而我无悔，也不能承受。父王啊，您不听我的话，将来云阳市口项上残刀，女儿我就不能去收尸了。也不能怪女儿我们不孝啊。父王啊，父女一场，女儿临行之时就给您磕个头吧。霞娘磕完头，站起身形，一转身往回咽着眼泪，出了寝宫，纵身行越宫墙，又回到了驸马府，飞身下来到了院中，迈步来到屋中，贵嫔赶紧站起来了，公主，王爷回心转意了吗？如果愿意随你我夫妻回归贵家庄，那我们就尽儿女之孝。哎，驸马呀，我跪在父王面前苦苦的哀求，父王不肯。驸马，我奉父命嫁你，咱们的事情到现在还不能落实。什么？公主啊，难道说你我不能成其夫妻吗？驸马，你先别着急，咱们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落实，我必须到后山请示恩师，如果恩师点头才能算准，如果恩师不准呢，那你我就没有夫妻之缘了。我现在马上到后山面见恩师，如果老师恩准了天善人愿，咱们就是夫妻了，恩师不准你放心，我也修身不见。好，贵嫔一抱拳，公主，如果你去问恩师，恩师真的不准，公主终身不嫁，贵嫔也终身不娶，公主为贵嫔守贞，贵嫔就为公主守义，倘若食言，天地厌之。好啊，三公主点了点头，转身行来到院中，纵身上房，到后山面见恩师，贵嫔就在屋中等着，一直到天光都闪亮了，公主回来了，驸马呀，师父恩准了，天光一亮，师父叫你我夫妻马上回家面见公爹婆母， 师父说了，什么时候剑山失败了，叫驸马你准备快船一只，带上鲜艳的衣服，带我回到庙中面见恩师，恩师另有差遣，千万不可忘记。至于宫中丢失的国宝八宝夜明灯，你不用惦记着，全在恩师身上啊。贵嫔这才放心啊。第二天清晨起来，三公主仍然是女扮男装，小夫妻一个佩剑一个带刀，每人手里提了一包袱，来到船屋上船，叫开青龙闸，小船就撞出了闸口，冲锋破浪。小船正走着呢，突然间就从对面由打东往西唰驶过了一只快船，船头之上站着两个少年，都在20岁上下。前边这个中等身材，穿了一身蓝薄底的靴子，肋下佩戴一口刀，长得圆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正，满脸的稚气。后边这位呢，长得虎头虎脑，圆脸，一条大辫子，也是浓眉大眼，在耳朵这呢戴着一只金钳子，穿着蓝大衫，薄底的靴子，非常的精神。这两个少年坐这条船走得很快，贵嫔呢跟霞娘这条船也很快，两船相错唰就过去了。但是都是练武的，往对方一看，四个人全都看清楚了。等这船过去了，霞娘就跟贵嫔说，驸马呀，这两个人可是练武的呀，心怀叵测，小船回去我去问问他们。哎呀，贵嫔一笑摆摆手，公主啊，你我夫妻既已出山，何必再多管闲事呢？也是啊，霞娘点了点头，这条小船继续往前走。咱们单说霞娘跟贵嫔碰见的这条小船，这船很快就来到青龙闸下了，人家闸口上有兵看着呢。哎，这是剑山正弼，找谁啊？再不说清楚了，可要搭弓射箭了。站在船头这人一抬头，我呀姓陆，叫陆杰雄，这位是我的朋友，叫王斗，我是来找我叔父陆海明的，烦劳通禀一声。原来站在船头之上的人姓陆，叫陆杰雄，那是剑山蓬莱岛三公之一陆海明的亲侄子。他的师父啊是天海佛霞宫长老窦瑞，跟着窦瑞练了12年把式。陆杰雄到20了，他的母亲才允许他回家来住，但是你功夫不能搁下。小孩到20长得挺精神挺漂亮，一回家呢就跟师父面前不一样了，好吃好喝，家里有钱，慢慢的身上就懒了。他的母亲呢挺不高兴，儿啊，你为什么离开师父之后不好好练功啊？娘啊，我身上不舒服，我着凉了。哼，着凉啊，那是瞎话，终究做娘的是疼儿子呀。怎么办吧，你们几个人陪着少爷出去溜溜啊，让他到大街上活动活动。几个人呢就陪着陆杰雄离开家往外走，走在十字街口了，乡里乡亲一看，陆少爷来了，哎呦，少爷您怎么溜达出来了？行了行了，别管闲事了，我们少爷身子骨不舒服，老太太让出来溜溜。嘿，大少爷什么不舒服，您呐给我们练场拳，让我们开开眼，您出点汗呢，您呢身上也就舒服了。嗯，大家伙一穿上呢，陆杰雄呢就像显摆显摆自己的把式，行，我练练。乡亲们围成一圈，陆 觉雄一下腰就打了一趟大红拳。这趟大红拳打得好啊，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喜鹊登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炷香，啪啪啪打完拳之后，大家伙一看呐、啊，好。没想到这时候人群当中有人喊了一声不好，可把陆杰雄气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